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离岸人民币均创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央行周四进行800亿元逆回购操作，净回笼1000亿元。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将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能办信用卡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再度低开，沪指盘出快速下探，最低摸到2790.40点，创2年新低。随后受券商股提振，小幅翻红。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86.90点，跌幅是0.93%。深圳成指收于9071.73点，下跌1.06%。创业板指数收于1543.66点，下跌0.17%。从盘面上来看，仅少数板块飘红，公交、券商、石油、高送转板块涨幅居前，养殖业、物流、军工、银行、家电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创业板的情况啊，从这两天创业板的走势来看，您认为创业板是否已经企稳？ 创业板呢，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看呢，它的低点已经走完出来了，就是在6月22号，现在进入了新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呢，预计会有20天左右到30天都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种周期来看，它是有企稳迹象。另外，从创业板最近的这个个股表现来看，也是强于主板的，所以的话，这个成长股。创业板确实代表了一定的活跃力量啊，可以予以关注。 好。另外，我们也看到新华社今天发表文章啊，目前 A 股市场已经有不少积极因素显现。那么，在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这个文章的内容，不知道您怎么来看的？ 积极因素呢，可能放在我们总体的大盘里的分析，就是所说的这种吹风啊。我们从官媒的吹风来看，应该 有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准备，只待时机成熟啊，我觉得予以关注，去看积极的看待。 嗯，好，再来看人民币啊，这两天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幅度也是比较大，您认为对于股市来说啊，有哪些短期的影响？ 人民币呢，它是这样，就是它我们国内的资产主要体现在股市和房市，那另外呢，我们贸易的这种有利，实际上是人民币贬值是有利。但是一旦贬值的话，如果资金大规模的国际资金撤出也不利，所以需要把钱留在国内的方式，包括居民的钱，包括外国人的钱，那就是股市和房市。那么这两块呢，可以看到最近在查房市的这种叫做炒卖炒卖，应该说这种角度上已经潜伏了一定的潜台词，就是下一步对股市会有支持。这样的话，这两个资产当中其中一个要把资产资金留在国内，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看成这个未来对股市是有利的，未来在一两周之内我想会看到一个结果。 嗯，您算是把我这几个问题综合起来分析了哈，找到某一些这个共同的迹象。那上周还有上周哈，您都谈到了这个这两天是可能会出现机会的时间点，目前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 嗯，好的，我们综合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宏观经济方面的市场对此预期悲观，但从经济数据来看呢，没有那么糟糕。 嗯， 所以呢，我们对它的评分在这个位置上哈，反而是中性偏正面的。资金面方面呢，定向降准已经升级为全面降准，而且将于7月5日啊，就下周五开始实施，释放了7000亿人民币左右的流动性。6月末呢是资金大考的时间窗口，明天周五就要度过，所以该项评分后市有望转向偏正面。另外呢，风险偏好方面呢，市场普遍的悲观，但是某些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谨慎乐观，而且逐步的有加建仓的行为，所以后续如果有强力的对冲政策的出现，有出台，就有望扭转这种风险偏好。从刚才说的官媒吹风来看呢，已经有这种准备，只待时机成熟。循环周期也很重要，前一波段的五个高点已经完成，新的循环周期呢已经开始，预计是4个高点对应4个低点，第一个低点的时间呢可能是 T+12天，就刚好是下周五，跟那个释放全面降准是同一天，届时呢有望出现巨大的转机，到时候政策有没有配合，我觉得从官媒吹风来看可能也有。从2018年的年度级别的进场机会，我觉得已经从6月份的最后3个交易日开始了，会延续到下周五的前后过一天。总之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资金规模考虑分批的进场，建仓伊始肯定会被潜套，但是着眼于7、8月份能够实现明显的盈利。我觉得应该关注呢3个主线的叠加，第一个呢就是自主可控技术，加上中国的国际品牌，加上中报良好，从这几个角度去筛选。行业方面呢，我们仍然是看钢铁、工程机械被压低了股价的优质医药、军工、消费电子和家电，但从这里面它还要去优选，就是根据我们3个主线的叠加来优选。我们也正在做这种工作，包括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业内的伙伴啊，这个紧密的在做这种工作，为下一步做好准备。 嗯，好，这段时间其实是留给大家好好研究做功课的一个时间点啊。机会还 是的，我看市场现在。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越是有准备的人，他心中其实感觉到这是个机会，他不会觉得是恐慌。但是我看这个论坛啊，其他的一些群里边聊，普通投资者啊，包括有一些技术派的高手都很恐慌，都在谈的怎么更低的点位。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几乎是不可能。 嗯， 因为从一个政策的高度来说的话，应该要相信这个关键时刻会有关键的这个作为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有良好的期待。 好，嗯，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介绍，那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临近年终节点，经过调整的中国资本市场将走向何方呢？多家市场机构认为，央行年内第三次定向降准即将落地，加之最新公布的5月份财经数据亮点比较多，这将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流动性的担忧，改善资本市场预期。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指出，六月以来，央行流动性投放继续维持五月份的较大规模净投放量，截至六月二十四号，累计实现6740亿元流动性净投放。七月五号定向降准措施将实施，市场预计将释放7000亿元资金。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玉栋说，此次定向降准的时点把握巧妙，可以及时缓解上半年的资金紧张，同时可以提前释放七月八月的市场压力。如果将流动性视为金融市场的血脉，那么实体经济就是金融市场的基石。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6.5%， 增速比1到4月份加快 1.5 个百分点，其中5月增长 21.1%， 比4月增速减缓 0.8 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1到5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数据也验证了这样的结果。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2.2%， 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5.8%。 五月份单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7631亿元，同比增长 9.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6月28号周四下午，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再度下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下跌突破 6.64 关口，创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日内下跌大约是220个基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收盘价报 6.6250， 较上一日官方收盘价下跌300个基点。6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出现一波快速贬值，15号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下跌达到 3.17%。 回顾2018年以来的整体走势，人民币先升后贬，1月10号至2月7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大涨 4%， 但自4月20号启动贬值以来，在岸汇价累计下跌幅度已经接近 5%， 不仅回吐了年初的所有涨幅，到目前已经累计下跌大约是 1.2%。 在 6.60 关口告破之后，人民币汇率还有多大的下行空间，对此市场莫衷一是。但不少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效支撑，当前外汇市场供求和预期基本稳定，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贬值的风险。美元持续走强仍然是导致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今年4月中旬以前，美元指数始终是在90下方徘徊，但是受美国经济数据向好、通胀预期升温、风险偏好回落等因素影响，最近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元指数从 89.5 最高反弹到了 95.5， 区间涨幅高达 6.7%。 美元的快速上涨令非美元货币承压，4月中旬以来，欧元对美元下跌近 6%，英镑对美元下跌近 8%， 澳元对美元也下跌超过 5%。 4月19号至6月14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只有 1.7%。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人民币汇率却有补下跌的空间。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仍然展现了较强的韧性，这对人民币汇率仍然构成较强的支撑。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历年规律来看，6月份是财政支出大月，为稳定半年末资金面，央行开展逆回购操作。 今天逆回购操作的情况是800亿元7天期，因为今天有600亿元7天期和500亿元14天期和7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到期，所以说今天单日净回笼1000亿元。今年以来，截至到6月27号，共有159只基金实施了清盘，而公募基金从2014年开启清盘历史以来，到2017年末，共计三年多的时间，也一共只有157只基金清盘。这显示出，今年上半年，基金清盘的速度大幅刷新了历史高度。从清盘原因来看，资产规模小，运作价值较低是大部分基金清盘的重要原因。159只基金中有119只在清盘前的资产规模不足5000万元，占清盘总数的比例达到 75%。 而成立以来业绩又不是不太好，也是这些基金资产规模比较小的重要原因。那么上述119只迷你基金中有20只基金成立以来至今清盘的时候年化回报率为负。2017年1月24号，证监会发布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当中提出，现有保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如果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都需要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者清盘。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为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到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将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和房地产黑中介，治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虚假房地产广告。上半年接近尾声，北京二手房市场也呈现逐渐回温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成交量大约在 7.6 万套左右，环比去年下半年上涨 56.2%， 但这个成交量依然是2015年以来4年同期的最低年。业内认为，去年至今的楼市调控边际效果不断的减弱，同时二手房价格泡沫被挤压之后，刚性及改善性需求的交替入场，导致市场逐渐复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报说，北京市交管局在交通违章罚款管理中未经公开竞争性程序指定工商银行作为罚款唯一代收银行，线下交纳罚款只能通过工行卡办理等行为，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并责令北京市交管局尽快整改到位。对此，北京市交管局表示将接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并在今后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督促北京市交管局将相关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农业银行的涂倩。涂倩你好。 哎，你好。 今天呢要和涂倩来聊一聊信用卡的相关话题啊。首先要聊的是现在老年人啊出去玩的这个频率啊，还有消费的金额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有些老年听众朋友呢也提出来说，我们到国外玩，国外也不像现在咱们这儿满地都是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啊，当然也越来越多了，但有的时候呢还是不行的，是吧？所以说能不能够办个信用卡到国外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哈，老年人办信用卡。首先想问一下您啊，这个办信用卡有没有年龄限制，是上限啊？ 普通来讲的话是没有年龄的上限的要求，一般各家行对年龄都有一个下限的要求，需要年满十八周岁，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就是有下限是吧？ 是的。 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各家银行给老年人办信用卡是怎么操作的呢？ 各家银行有的目前可能会遵循一个六十岁以下啊，办信用卡都没有问题，可能60岁以上，对这个年龄来讲啊，可能办信用卡审批下来的这个概率就相对来讲比较低了。 哦，那能办的多还能办的少啊？ 能办的少。 能办的少，就是超过60岁再想办信用卡，目前能给办的银行不多。 是的。 啊，不多。好，那大家可以问一问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可能几个大银行当中啊，有一些是可以给超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的，对吧？ 是的，是的。 那这个超过的话，超过多少都给办吗？在现在给办这个信用卡的银行当中， 目前是各家就是能办的话，几家可能对这个年龄上限都没有什么一些约定什么的。 还有什么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环游世界的，这也都有，这都可以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刚才你谈到就是说，有些银行是超过60岁就不办了。不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不办的原因可能各家行一个是基于这个老年人嘛，在这个使用卡上面来讲可能有一些这个不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们这个一旦遇到了一些盗刷呀，或者说一些情况，可能对这个刷卡的规则不是特别明确，这是一块。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嘛，退休之后他的经济来源啊，就比较单一了，也就是退休金，再加上他们可能有一些啊医院的一些医疗费用的一些支出，可能这一块他们的这个来源就会越来越少，这是这一块。另外呢，可能各家行从这个经济层面考虑嘛，那么老年人他的这个刷卡呀，或者说购物的这个欲望没有这么强，所以说用卡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也就这么几个因素考虑吧。 好，其实银行发信用卡还是希望在信用卡上面挣钱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发信用卡这个事儿啊，也是银行的一个商业行为。 它 要考虑到就是利益和风险的问题，是吧？ 对。 那么这么一比较，认为好像划不来，是吧？但有的银行又不这么认为，是吧？这就是每家银行怎么来看待这个买卖的问题了。 对， 有的银行说那我能在这挣钱，有的人说那我们可能能力不行，我挣不了钱，是吧？那 各家行风险控制的能力也都 不一 样。对， 对，所以就是说也不是一棒打死的啊。 是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老年人如果要办这个信用卡的话，有些银行不是给办吗？他给办的这个额度会像这个上班族一样吗？动辄就是几万的那种。 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现在可能不会到这么高。刚刚也讲了，老年人他的用卡需求可能没有这么旺盛，对这个额度的要求也不需要这么高。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以千为这个最后的这个额度吧。 就是几千块钱这种。 对，是的。满足这个日常的一些消费。那如果说有一些临时的需求，比如说出国，有一些大额的这个消费的话，其实可以通过我们各家行的这个客服临时把这个额度调上去。 根据你的了解，那老年人他对于这个额度有像年轻人要求那么高吗？来个什么八万十万的那种？ 我觉得目前老年人没有。 没有什么。 因为老年人他们对这个资金啊，就是老觉得这个刷信用卡，因为刷信用卡本来就想着大家刷这个明天的钱，对吧？圆今天的这个梦。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他对这个消费吧，还是量入为出的这个概念，比较根深蒂固。 好，我们这有位听众朋友他问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不给办，子女能不能给这父母办？ 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老年人嘛，可以办这个子女的附属卡。那么这一块呢，是各家银行都可以办的。 就是也有一些父母是给孩子办附属卡， 对， 那么同样也可以给老人办，这叫一老一小附属卡。 是的，是的。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有一些年满十四岁，但是他比如在学校里面的这种，那其实他是可以办父母的这个附属卡的。那老年人呢也能够办子女的这个附属卡。那么子女在自己的主卡的这个额度内给一定的额度，比如说1到2万给到 这个就没有像刚才那样几千的限制了。 是的，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控制了。 嗯，因为毕竟还款的是这个 主卡人， 上班的这个人，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年轻的或者说这个中年人，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银行就放心了。 因为整体的还款啊等等的一些情况都是说会归结到这个主卡人身上，那么对附属卡来讲其实没有，它只有花出去的这个动作嘛，对于还款等等的都没有。 嗯，好，所以说老年人要想办一张信用卡那就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基本上每家银行都敞开了大门， 是的。 嗯，那如果有的老年人说我不想那个借助于孩子是吧，我自己有钱啊，你银行能办卡能不能够额度抬高一点，我有钱，我退休金是一部分，我还有好多存款呢， 没问题， 我在你们家买理财买了几百万呢。像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没问题， 也是可以提高它额度的吧。 是的，各家行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理财类的一些贵宾客户啊，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到这个一定的这个优厚的一些条件的啊，不仅是从这个办卡能办下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对于额度来讲也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这是一个生意嘛，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对不对？ 对。 银行不能只看年龄，还要看你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利润， 综合的收益 啊，这是一个综合考虑。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哎，所以说刚才图倩谈到的那是一个基准，就是说你没有太多证明条件和这个能力的话，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一个额度。 是的，是的，是的。 啊、嗯，现在。老年人出去旅游的这个频率也是越来越多哈，曾经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案例，就是老两口打算去美国，那孩子在那边，他就在网上买机票，他没有通过国内的这个机票代理啊，他直接就上人家官网去买了，认为能便宜一点，结果就发现人家官网要求用信用卡支付，是吧？ 对， 他又没有信用卡，好，就有这个尴尬的局面啊。那如果听完我们的节目，各位朋友也想去买机票用信用卡的话，哎，这还是有一个方法的哈、啊，有一个方法。当然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在出国的时候呢，还会用信用卡来消费，这个其实也还是挺常见的。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呢，请图倩来讲一讲我们在外国用信用卡消费要注意点什么，特别是老年朋友。 嗯，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几个事项吧。第一个是出国之前一定要对自己这个拥有的这个信用卡这个发卡行的一些客服电话有所了解。 嗯， 啊，这个客服电话呢一般都会在我们信用卡的这个背面都会印制好。 嗯， 那么我们熟悉这个客服电话，一旦啊不管在国内国外出现了这个刷卡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客服电话打电话啊来咨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啊，包括卡的这个卡号啊，卡背面的一些信息呀、有效期呀、密码什么的啊，最好是不要随意的告诉其他人。 嗯， 啊，第三个就是可能老年人嘛，啊，这个记性可能都不太好，那么需要做一些啊绑定信用卡的约定还款，这样的话呢，会有这个防止逾期的这个情况来出现。 可以绑定在儿子的储蓄卡里吗？ 如果是刚刚说的附属卡的话，那么这个还款是由儿子的主卡来还的。 如果不是呢？ 那就只能 绑 自己的。是的，是的，约定还款只能绑定本人的这个信用卡。 嗯 嗯，然后讲到就是说，国外去做这个旅游的时候，那么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一个是说，选择消费的这个场所，我们还是要选择是比较大的、信誉度比较高的这个场所，并且在刷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卡片就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嗯，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啊，就比较安全。 对，因为在国外呢，人家可以不用密码， 是的， 就可以让信用卡哈，去购物嘛。 是的， 他需要了解到卡号，还有这个卡的有效期。以及卡后面的那三位的叫做什么码来着？ CVV。 CVV 啊， 对， 那个就是在签名栏的后面有三个数字啊，那个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如果这些信息啊都被别人知道的话，他完全就可以绕开你啊，也不需要什么短信验证码 啊，是的 啊，就可以在国外消费了，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说一个提示哈、啊，哪些地方您最好用现金，哪些地方您可以用信用卡在国外消费。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老年人办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的相关话题。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农业银行的涂倩。涂倩你好。 哎，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在国外如果是老年朋友，当然也包括所有朋友啊，什么情况下最好用现金，什么情况下最好用信用卡啊。我的一个个人体会就是在一些小地方小商户啊，个人认为还是用现金啊方便一点。如果您是去著名的百货商场这种地方啊，那您可以放心的用信用卡。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国外呢，人家记住了你卡片的这些卡号，还有这个有效期以及 CVV 码，那么他们就可以啊通过这些在网上消费了。那这种信息其实用手机拍一下，或者说记性好的是吧，记在心里哈，或者是用一个什么刷卡器哈，把这个磁条的信息读出来， 登录一下 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是的，是的。 那么正规的地方可能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几率就会小一点啊。 是的。 另外就是现在很多信用卡带芯片功能哈。那如果是带芯片的，人家即使记住了刚才这些信息，能让我们的卡里的钱划走吗？ 是这样，带芯片的话，现在来讲的话，安全系数相对来讲就比较高。普通的像刚刚说的那种盗刷的那种情况，可能就刷不走了。 就是他记住了这个 CVV 码和 那也刷不走， 有效期以及这个卡号都刷不走。 是的，是的。 那必须要插在一个这个读卡器里面才刷得走，是吧？POS 机里面才刷得走。 对对。 那就是本人去才行。 咱 们办信用卡的话就办这种是吧，如果是手里有老信用卡的话，你要出国也可以换成芯片的。 是的，所以说现在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地区的话，就芯片的这个卡的推广就做得很好，所以说大家如果出国的话，那么可以备好几张啊带芯片的，就我们现在就行业里面说的 EMV 这种卡出国，这样的话安全系数相对来讲都会比较高。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美国，我那个卡不带芯片，好像都没刷过去。 嗯，是的，所以就是说美国这块是做的挺好的。 啊，它就是说不是盗刷的问题，而是刷不了。 对，刷卡的那个过程它不能降档，让你用这个磁条来刷。 嗯， 就只能够用芯片。 嗯， 这样 的 话，嗯。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我当时又没有带芯片的卡 所以说出国一定要备多备几张卡，万一有的发卡行的这个系统有问题啊，或者是用不了的情况下、嗯、那么多备几张卡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我就问他那刷脸行吗 刷脸的话其实 给我一巴掌啪这叫刷脸 慢慢的像 是霸王餐吗、 那个马云那边支付的时候、嗯、不是提支付宝是可以有刷脸的吗、嗯、慢慢他也在做海外的这个推广啊、嗯、等等的，我相信应该很快。 嗯，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还是要备好这些东西，因为万一你的手机出问题了呢， 嗯， 对不对，嗯，万一你的手机没电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是吧。 对， 在国外呢还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嘛。啊， 对， 另外呢就是刚才同学特别谈到的这个还款的问题哈、啊、 嗯， 当然不仅仅是老年朋友了，大家在外头玩可能一个阶段是刷了外币的，他回到国内呢又刷了人民币、 嗯、 对不对， 对， 那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那么如果要还款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当然简单的理解就是那外币折合多少钱人民币，对吧， 对， 然后呢人民币又花了多少钱加一块，咱们把这些人民币备足了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也没有风险，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呢有一个汇率的问题。 嗯， 有个汇率问题，就是你又刷了外币又刷了人民币，你那天到还款日了，刷卡的时候呢是好比前20天。 对， 有可能吧， 有可能，有可能。 啊、那么到底按哪天的汇率算？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办的这个信用卡出国嘛、 嗯、 那么又都会刷这个外币也会刷这个人民币，目前大多数的这个信用卡我们是默认开通自动购汇还款的这么一个功能的、 嗯、 在这个开通的情况下呢就直接存入这个人民币还款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还款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约定还款啊，就是到还款日那一天，我们是按照还款日当天的这个汇率进行这个交易的、 嗯、就比如说你前段时间刷的啊，今天要还钱了，你看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啊 嗯， 贬得比较多， 对， 那么你当时刷的美元现在用人民币来还，你就要 多付 一点，就比当天啊 对 多付一点， 是的， 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是如果说涉及到汇率就是像最近这个变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嗯、 那我们可以提前购一些美元， 嗯，就提前你先买点美元，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存着，然后呢到还款的时候直接还就 OK 了。 那、嗯、信用卡是自动设置按还款日当天的汇率来购汇吗？还是说它可以应你的要求想什么时候用当天，或者说想什么时候用实时都可以呢？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在正常的就是约定还款的那有约定还款，约定还款的时候就这种机制的情况下、 嗯、 那是按照约定还款的当天的汇率来买卖的， 嗯， 啊，如果大家就是提前有购汇、 嗯、 那么我们直接什么时候还、 嗯、 那么就按照当天还的那一天的汇率来进行买卖的， 嗯， 就是比如说啊，今天是个还款日， 嗯， 啊，那么我们如果说有约定还款，那就按照今天的这个汇率来买卖、 嗯、买卖。 如果说那么您觉得这个汇率一直在有这个变动比较大，就刚刚说人民币贬值比较厉害，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在还款日之前就已经购出来这个美元，然后比如说昨天用昨天这个汇率来还、 嗯、 可能就 会。那我是要去一趟银行吗？ 是的， 啊，就是虽然我是今天还钱，但是我可以前天就去银行把这个 钱还掉， 还掉， 对， 先还掉， 就可以直接还掉了嘛、嗯、因为你购完了以后你的钱就可以直接还掉了， 甚至我可以当天花完美元我当天就还掉 啊，是的是的， 对吧，我考虑到可能最近如果人民币要再贬值的话、嗯、 对， 那我还不如先还了，因为我消费的额度可能比较多， 是 的, 是 的, 是, 的是的， 嗯，这 可能会有一定的，因为汇率最近这个变化比较大嘛， 就省出一个钱包来了又可以在奥特莱斯买一个钱包回去了 那这个也如果说就是在购物 就是国外大量购物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 啊、是吧？ 对对对，是的。 如果都是到海外买买买的话，一定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 是的，一定要有考虑这个汇率的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的信用卡额度就2000块钱，那咱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并且就是刚刚也提到，在境外消费，现在很多卡就是都会有一些退税， 嗯 啊，退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外币账户里面去，啊，这部分的退进去的这个钱，我们其实。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都不会去直接结汇，不会说结成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只有说一般是通过我们比如说海淘或者下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去把它使用掉。 哦，它退是退到信用卡里的话， 对， 那么它不会就是帮你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的，它永远是以那个、 嗯 好比以美元吧，以美元的方式或欧元的方式躺在那儿呢。 是的，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就是可能很久都不会再出国呀，或者近期没有这样的出国的这个计划的话，那其实可以去一些支持外汇业务的一些网点，把那个外币现金提取出来。 那就算提现吗？ 嗯，算提现，但是因为这个钱是不属于说我借银行的钱，是属于。 就相当于我多存的 多存的那部分钱是可以提出来的。 那这个手续费高吗？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行就是会有一些期限，到某一个时间点，你提这种钱的话，它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只是针对于退税吗？ 就是也不是要退税了，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转到这个代记卡里面的钱 啊，就是。额外存进去的话， 对， 啊、 是的， 有期限限制。 对对对，各家行可能都 不太 一样。 哎，这个挺好的啊。 嗯，可以去自己的发卡行啊，或者是发卡的网点或者客服打一下电话咨询一下。 对，像这种情况我就没有出现过。 可是现在很多， 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忘了退税了。开个小玩笑啊，这个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外头买买买，也拿个计算器算来算去，最后不要忘了去走这个退税哈。 是的，是的。 对，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支付的方式啊，可以自动的帮你来实现啊。比如说这个支付宝啊，这些它也有这样的功能啊。 嗯，是的。 也提醒大家，嗯，在国外消费呢。就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几点啊，一个是还款的时候按什么样的汇率来还啊，或者是你是提前来这个购汇进行还款，这都可以。这主要根据汇率的波动啊，你又可以，你可以往后还，也可以提前还。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退税的这个钱啊，你不取，它就永远在那儿，它也不会变成人民币的这个。可以消费的金额啊，除非你再次去国外啊，这个要提醒大家。但是某些银行呢是可以让你在某一个期限内啊免费支取出来的。嗯，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忘了还款啊。但有人说了，说我这个钱好像不够啊，啊，这个我在美国是花了1000美元，现在折合要6500块钱了，是吧？ 嗯， 打比方啊。然后呢，我这人民币还有300块钱没还呢。嗯，那我应该先还哪个？ 先还外币的。 要先还那6500块钱。 是的。 对吧？ 是的。 那300块钱我也要还吗？我不还的话，会不会算我逾期呢？我没不够了，我就6500。 如果按照刚刚的这个比例的话，会算逾期。 还逾期。 对，因为这个的金额。因为会有些行会有一些约定， 嗯， 一个是容差的这个额度， 嗯， 有的会在整个还款额的10%。 啊，对，就最低还款要达到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还有的会说是100到200之间。 哦，那有人说了，我那个美元还10%，人民币还10%，那我这6500还是远远是吧？ 但是一般对于这种外币的话，它是需要你全款。 哦，你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国外消费了，这个外币没有最低还款是吧？ 是的， 全都要还。 对， 人民币可以按最低10%来还款。 是的， 也就是说你在国外消费了1000美元，大概要按一下按汇率来算，你要还6500人民币的话，在国内消费了300块钱，那300块钱至少你也拿出30块钱来还了。 是的， 就6500加30，6530。 是的， 才不至于记你逾期。 是的 啊，不能还300块钱，也 不能 还6500块钱。 是的。 好，那比如说我实在不行了，可以宽限一两天吗？ 可以的， 这个还是可以享受同样的政策的，是吧？ 各家行，对对对，各家行的这个都有一定的融实的这个这个政策策略在， 即使你消费了外币也可以 是的是的， 缓两天是吧？ 是的， 嗯，好，那大家记住，就是说缓啊不是目的啊，这个足额的还了才是最最关键的。 是的， 嗯，那么实在不行，那么也要把外币全还了啊，然后人民币还它至少10%。 对， 嗯，那几种情况哈，就是反正有的朋友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就会在这个里面栽跟头，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特意啊拿出来提醒一下大家啊。 嗯， 还有哪些就是在外头消费的外币消费的人民币在还款的时候容易被大家这个闹不明白的一些事情还有吗？ 嗯，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大家就是要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还款习惯。 嗯 啊，一旦就是有问题了的话，第一时间啊，当还款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需要致电咱们的这个各个行的发卡行的这个客服电话，让他来给你出一个最好的这个还款的方式。你告诉他，比如说你在这个资金周转方面啊，或者说有什么还款的一些问题，让他给你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还款的这个方式， 对， 然后你按照最优的还款方式来还款啊就可以了。 对，这是后面的还款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啊，提前要规划好什么时候该还钱了啊。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啊，预计6月29号到7月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大家也可以互相的转告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这两天出门呢，最好呢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信用卡刷卡的一些知识啊，一些技巧。那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在刷卡的时候就要考虑好还款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是大额刷卡，如何利用这个账单周期来使资金的利用最大化呢？这里面有一些技巧啊，我们请图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先简单来了解一下账单日这个概念。 账单日， 对，账单日其实是指每个月啊，这个银行都会定期的对咱们就是持卡客户有一些消费啊、透支取现啊等等的一些费用有一个汇总结算的这个日期。 嗯， 啊，这个时候呢，可以计算当期那么欠多少钱，然后最小还款额是多少，并且会给我们持卡人有电子的或者是纸质的账单，这么一天。那么这个日期就是我们所谓的账单日，就会记账，就是这一天了。那么在这个账单周期呢，之后我们是一般情况下是25天，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款日，就有一个还款日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般银行呢，针对这个持卡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记录，都会提供一个免息期这么一个待遇，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那么免息期呢，是指银行的这个记账日到这个还款日之间，这么这个时间就称之为这个免息期。对对对。那我们在大额消费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要在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账单日的第二天去消费。那我们就可以充分享受我们的免息期。 换句话说，如果你手里有好几张信用卡，你就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个日子如果是在那个记账日之前，那就划不来。 是的。 如果是在那个记账日之后，但是又是当月，是在那个没有跨越的话，那就划得来。 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这个记账日是15号啊，在14号之前，对吧？在14号之前消费，就不如在16号 之后再消费。 消费 是的， 好，是吧？ 是的。 当然，这个16号它再往后到下个月了，那又不太划算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啊，对，就是在本月可能更划算一点，应该是这么理解啊。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是的，所以这块可以，刚刚也举了个例子，就是说账单日在15号，那我们在14号如果消费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免息期也就是刚刚说的26天，因为是还款日就在账单日的后面25天。 对。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16号消费的，那要到下个月 的15号才记账。 15月15号才记账，到下下个月我们可能才会有还款，这样的话充分利用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免息期。 对。就是还是重复一下刚才啊我说的那个诀窍吧，就是当月啊，看当月，如果你消费这日子呢是在那个记账日之前，那就不太划算，如果是在那记账日之后啊，又没有出这个月的话， 最划算， 相对来说就划算，所以你就可以办几个不同的信用卡，设置不同的那个记账日，对吧？这个比如说上月，不是不是，这个上旬设一个，是吧？中旬设一个， 下旬再设， 下旬设一个。但是这只是临时的一些大额消费，我记得上次我们做节目也谈过这个，如果你每期都有大额消费， 其实滚动起来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对 啊，最最重要的呢是要做好这个节流的工作， 就是资金的摆布啊，以及我们消费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量入为出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考虑在里面。 对，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还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话，一年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消费的大头，比如说过年前啊， 对， 对吧？ 十一啊， 对， 这个五一啊，节假日啊，情人节等等的，这个就是有一些重要的节假日啊，还有一些重要人的生日啊什么的，这个消费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应该办两张啊，不同卡。不同的信用卡，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我觉得可以满足基本的这种资金面的这个需求哈。 是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大家现在目前打开钱包嘛啊，都会有几家银行的信用卡，并且一家银行信用卡它的账单日的选择也会比较广泛。像刚刚说的年初啊，年中啊，年尾，就是月初月中月尾其实都会有，并且保证呢可能说各家行的这个系统层面都很平稳的情况下，其实办两到三家银行的这个信用卡还是比较保险的。 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信用卡就好了，就是啊，一月是记账月，12月是还款月。 这个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分期嘛。我们就把一月份消费的然后分了12期，一年当中 那有手续费啊。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老年人出去玩嘛，很多旅游啊都会有一些旅游线路是零息零费的，但是又可以享受分期，其实各家银行都会推出这样的一些产品，来拉动整体的一些消费呀，拉动整个的办卡的一些情况，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现在有没有老年人专属信用卡？ 目前来看的话，市面上没有。 没有啊？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开发开发啊，就凭这卡，老年人比如说去超市，是吧？买菜能够每斤便宜一毛钱。 因为其实吧，我觉得各家行应该考虑这一块啊，老年人专属的，就比如说有些手机类型，我们不都有这个老年机，对吧？老年人专属的，比如说字比较大呀，按键啊各方面，其实可以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有一些技术等级上又会比较高，然后服务上呢又会有一些专属老年人喜欢的一些产品的打折啊，说不定这个推出以后啊，银行跟这个咱们老年这个客户就有一些双赢的这个。 对，确实啊，目前还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就是哪些交易行为可能会为信用卡埋下一些安全隐患，这个也是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啊，跟大家来做一个重要的提醒。 首先啊，这个交易环节会有哪些安全隐患，首先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卡的这些密码、身份证号、卡号，还有 CVV 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都是我们比较需要重点保护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是不能够随便提供给别人的，啊。然后其次呢，在我们在用这个实体卡的时候，那么这消费的时候，卡片刷卡的时候，或者插卡消费的时候，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 嗯， 这一块呢，应该是比较有保障。 嗯， 大家会有些注意。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流行这种网购嘛。网购的话呢，那么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有信誉、运营比较有保障的一些网站啊。随意的这种不就是说不点击不明的一些链接， 嗯 啊，以及我们一些短信啊提供的一些网站，我们就不要点进去了。 嗯，这个和电信诈骗可以绑在一起了， 可以放在一起，就有一些专门的一些钓鱼的网站什么的。 是的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用什么电脑购物啊或者转账什么的， 嗯， 也不要在公共的场所登自己的一些网银等等的一些情况。然后， 哎，不要在公共场所，比如说你住酒店底下放一台电脑， 是的， 对吧？你那天到那儿去没事玩购物，输入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信息这个是很不安全的，所以要用自己专属的一些啊电脑啊等等的，这样的来讲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对，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习惯啊，也跟大家分享，就我在外面，如果我要用银行卡支付，就是用手机的这个支付啊，去买东西的话，我都不用他们的 WiFi， 我会用自己的 4G。 这个的其实习惯真的很好。 嗯，谢谢。 哦，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这网络现在这个做木马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盗的一些情况真的是很猖獗。 嗯， 所以说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登录掌银啊，各家行都会有，然后用支付的时候，最好用自己的 4G 网。 嗯，对，这个还是 有一点保障 的， 是的，是的，相对来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交易环节，那么银行现在都会通过短信啊，等等的一些提供一些提示大家有一些交易账户的一些变动。 嗯， 这一块，那么当你收到这个短信不是你的交易的这个短信的时候，一定要啊跟自己的发卡行尽快的达成这个联系。 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呢，目前银行还没有说给这个信用卡的消费记录短信收钱，哈，有些储蓄卡的余额变动是收钱的啊。 对。 但是信用卡的这个消费记录、消费变动情况，好像 目前有的也会收， 有的也开始收了。 对，它会有金额的一些金额以及渠道。 哦， 那么有一些行的话是说，500块钱以上的。大就是这种相对来讲金额比较大的啊，它会有一些短信，500块钱以下的就没有了。 哦，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属于交易渠道，如果都是网上线上的那种交易渠道， 嗯， 那么我们都是会通通发短信的。 哦，还不一样啊。 对，还不一样，因为毕竟线上这个交易嘛， 嗯， 啊，风险程度会比线下刷卡的这个模式要高一点。 嗯，那大家还可以办一下这个业务啊，最好呢就是说做到每一 笔 交易啊， 对， 你都会 有 记录， 都有这个提示。 嗯，是。好，最后还有一分钟，我们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吧。有人说，如果老在这个宽限期还款，我的额度会不会下调？ 这个得看就是各家行的这个情况。 嗯， 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宽限期嘛，大家可能就是在宽限期里面还款过多的话，那么银行可能会认为您的这个还款能力， 嗯， 啊，有一定的问题。 嗯， 那么在综合考量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的会有一些下调。 哦，还有人问，这信用卡办了也不怎么用，会不会降低我的额度？ 会。 啊，就买瓶水，一年买8回，年费那种，也会是吧？ 会的，会的，因为各家行从这个经济资本这个占用的这个情况下，您占用这么高的额度，但是没有给到这个银行的一定的这个收益，并且额度这么高给到您的话，其实还是对个人来讲也会存在风险。 所以提醒大家，卡不要办多了啊，量力而行。 是的。 好，谢谢涂先生。